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眼下呢，正在国庆假期当中，我们的节目也继续为您盘点全球黑科技。之前呢，我们关注了韩国的氢赛道、欧洲的新能源之都、人造太阳等等，那还有什么没说？您一定会说，机器人绝对是当前最热的了。好，我们就走进刚刚闭幕的中关村论坛的展览会上，看看在那里展出的几款特色机器人。 我身边这个小狗一样的机器人呢，是一个导盲机器人，它是用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对于那些有视觉障碍的人士呢，给他们提供这种的引导和路线指引服务的。那么我刚才体验了一下哈，它的带着我前进的速度啊，或者在一些拐弯的过程中还是比较平稳和平顺的，我也很容易能辨别出它带着我转向的这个方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导盲机器人的行进速度可以根据视障人士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调节在每秒几十厘米到一米的范围内。在使用场景上，如果是特殊场景，则需要提前绘制地图，开阔地带则不需要。 开阔地带其实就没有必要进行整个地图的绘制，就完全可以根据激光雷达，它会有一个测距功能，当检测到附近有障碍物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进行避让。 除了日常服务型的科技，还有针对运动员比赛和训练的体验系统。眼前的这个高山滑雪体验系统可以根据比赛当天赛场的自然环境变化实时反馈到体验系统，让运动员在赛前模拟感知和适应比赛条件的变化，进而改变战术。 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机器人产业的升级，因为要减少接触以及劳动力短缺等等问题，多国都已经提速了他们的机器人布局。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深夜的工厂一片寂静，员工们都已经下班，机器狗开始了工作。使用热成像仪等多种设备及人工智能技术，机器狗能够监测到火灾危险或是外部人员的擅自闯入。不仅仅是工厂操作区，连人很难通行的狭窄空间也能够严加观察。 That has mobility sufficient to go anywhere a person goes. Spot's great mobility allows it to be used on industrial sites. 在严格防控新冠病毒的医院里，也看到了防疫机器人的身影。巡视医院进行病毒消杀工作是最基本的，还会提醒那些没有佩戴口罩的人。同时还会要求人们保持社交距离。近年来，全球机器人产业进入了迅猛发展的阶段，商用机器人的研发进程不断提速，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发生，大力助推了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一场浩浩荡荡的自动化大潮正在涌来。 과거에는로봇이주로공장에서그제조용으로많이쓰였습니다코로나팬데믹이후에그로봇이우리생활속으로아주가까이다가왔고 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机器人市场规模为250亿美元，约合1600多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该数字将增长至2600亿美元，约合1.7万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全球各大企业动作频频。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该公司正在加速研发一款人形机器人。该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规避危险、重复和乏味的工作。 It's around 5'8", has sort of a screen where the head is for useful information, but it's otherwise basically got the autopilot system in it, so it's got cameras, got 8 cameras and full self-driving computer, and making use of all of the same tools that we use in the car. 就在此前，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阿特拉斯表演的一段障碍跑引发了各方关注。波士顿动力公司在机器人领域已持续研发近20年，去年该公司旗下的多款机器人组团跳舞的视频令人印象深刻。视频中与阿特拉斯尬舞的正是机器狗以及仓库里的搬运工物流机器人。7月1号，亚马逊公司表示将在芬兰建设一座全新的仓储中心，为旗下一款物流机器人提供人机磨合的试炼场。8月24号，韩国三星集团也宣布加码240万亿韩元，约合1.3万亿元人民币，加大包括机器人技术在内的多个科技领域的研发和投资力度。虽然高端智能机器人是全球各大企业乃至各国争相研发和投入的方向，但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依然是工业机器人。它们是一种拥有多关节机械臂且能自由转向的机器装置，能够助力电子、物流、化工等行业提高生产效率。研究公司 RoboGlobal 预测，到2021年年底，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将超过320万台，是2015年的2倍。预计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将从2020年的450亿美元上升到2025年的730亿美元。智库麦肯锡全球研究的一项最新调查发现，全球约2/3的企业正加倍压注自动化。 工业机器人已在国民经济47个行业门类广泛应用。部机器人在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中国已成为支撑世界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总体规模快速增长，2020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 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11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向人们传递出一种信号：原先只存在于科幻故事里的机器人世界正逐步成为现实。 在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呢，是可以专门用于外科手术的单孔手术机器人，它可以用在妇科、胸外科等血管非常丰富、形态异常复杂的手术。那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正在剥离一颗生的鹌鹑蛋，它可以在保护这个蛋膜的情况下，把这个蛋壳呢精准地剥掉。它其实呢就是在模拟在手术中分离最精细的组织动作。据工程师说，它的精度能够达到0.3毫米。 展厅内，机器小牛鞠躬作揖，引人欢笑。耐高温机器人侦查火情，保护消防员人身安全。烟拭子采集机器人应意而生，帮助患者自主完成核酸检测采样。展厅外，机器人已承担起多种职业角色，清洁工、快递员、汽车装配工、排爆师，困扰人类的重复性、危险性工作，在机器人手中已是小菜一碟。相较于国外，中国机器人产业起步虽晚，但发展极快，接连涌现出一批实力强劲的企业，打造出一批响当当的中国品牌。 我们国家的机器人的增速应该比去年增速会超过30%。 新加坡也是一个非常重视机器人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的国家。眼下呢，在新加坡的很多生活服务场景，机器人真的来了。好，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集团所做的报道。 Hello, my name is Shannon. Nice to meet you. 他每天准时上班，负责擦洗地板。有人挡住去路，他会礼貌地说 ：“Hi, so sorry, but you're in my way. Could you please move？” 工作不顺利时，他会感到难过。 Oh, I really, really need to clean up. 这位可爱的清洁工是 Leo Bot。Leo Bot 是本地公司 Lions Bot 研制生产的。公司创办人之一黄腾彻说，研制这款清洁机器人其实是情势所逼。 新加坡真的很难找到清洁工人，所以每个人就觉得有一个机器人会不错，我们就去全世界再开始找这些机器人。我进口了3种，不是太大，就是太慢，清理的不好。那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来吧，我们去开始做清洁机器人。 王腾彻以自己在清洁行业近20年的经验，结合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莫罕博士的工程团队，一同打造出 LeoBot 家族。 我们不只是建一台一台的机器人，我们是建一整个家族。在我后面的那一个，那这是 LeoBot 家族，它本身里面有6个款式，好像有 LeoScrub， 这个就是一个刷地的机器人。然后也有一个 LeoMop， 这是一个拖地的机器人，有一个 LeoVac 吸尘的机器人，再加上一个 LeoPool， 就是拉垃圾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以外，我们也有一个 UVC 的机器人叫做 LeoRay， 和我们也有一个做地图的很小的机器人叫做 LeoMap。 目前 LionSpot 的机器人已卖出近300台，销到全球21个国家。 LionSpot 机器人一台约7万元，主要在商业和公共场所服务。疫情期间，清洁需求有增无减， LeoBot 家族比以前更忙碌。 在疫情，你需要清洗的次数更高，一个人只能够清洗那么多次，但是一个机器人不会累的，它可以一直跟你清洗。有这个机器人在洗呢，我们也不需要有这么多清洁工人出来，因为越多人可能他们也会感染到这个疫情。 LeoBot 机器人的上班地点包括星耀张仪、国家美术馆和购物商场。在商场工作的这位清洁阿姨担心工作被机器人抢走吗？ 不会啦，怎么样担心呢？他也不会爬上面的，抹玻璃啊，抹那个铁啊，他不会的，就是他抹地下而已。坐中间的呢，我就坐旁边咯，我抹旁边啦，那好像我抹那个玻璃啊这种啦，机器人就扫地啦。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是这些清洁机器人，它不能够真正取代清洁工，它取代的那些部分清洁工作，就好比平面地板，那些比较详细的清洁工作，比如天窗、电动扶梯、电梯之类的，它就不能够做到。这些我们还是需要清洁工的辅助，还有他们的资源。 机器人无所不在，国人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呢？ 应该不会啊，机器人还是机器人，人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 会有想到他会有可能会把我取代掉，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需要我们的耐心，那些东西是机器人做不到的。 我不会担心，因为tourism sector 是讲 experience 嘛，连 customer service 这些是要require lik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那种。那 robot 是比较 like 不会有感情那种啊。 So ultimately, yes, robots does kill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jobs, but you still need someone to supervise these softwares, and it simply just means that the more unwanted jobs will be reduced, and people will have to definitely have to do their best to upskill more often 啊。 机器人会取代我们哪一些工作？不是机器人决定，是我们人类自己决定。那我们取代的每一项工作呢，会带来人类更多的工作，可是不一样的工作。如果我们需要有机器人做任何新的一些工作，那我们必须有很多的人员去想、去发展、去设计新的机器人。 我觉得如果是要机器人完全取代人类，这个是有可能，但是应该是在至少是很长远的未来。但是呢，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啊，机器人还有人通的关系就是比较接近合作关系，就是那些比较辛苦的地方啊，机器人就可以代劳。 未来人类和机器人的关系又会是怎样的？ 觉得人类要有一些与机器人共存的那种概念，就是怎么去善用这些机器人，然后用机器人来做一些人类不想做、不能做而不可以做的那些工作。人跟机器人在以后共存的空间、时间会很多。 科 科技日新月异，未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或许大家各有不同的想象。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机器人的应用日益广泛，我们和机器人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联合国儿基会是很多听众网友都熟悉的国际组织，它为全球各地的儿童福祉、儿童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联合国儿基会的工作范畴呢，涵盖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儿童的健康。领导这项工作的儿基会官员叫做坎波，他有着在众多复杂危机中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丰富经验。最近呢，他接受了来自联合国新闻的采访，讲述了他从事儿童健康事业的很多感人的瞬间和故事。昨天节目里呢，我们播出了上集，下面我们继续分享他的故事。 在医生和护士们专业和悉心的救治下，不幸的艾琳终于获得了一个美丽的结局，这让阿布感到无比欣慰。在此之后，他又在世界上许多最复杂的紧急环境中救死扶伤，包括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乍得、南苏丹等等。同样，在所有这些危机和暴行中，仍然会有美好的东西展现，这在阿布看来就是真正的希望所在。 I think the one thing what we learn with complex emergency is that, you know, the... 地方老百姓总是有很多苦难，不平等也非常广泛，但在首都或城市中心却有很多非常有钱的人。地方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但你总会发现他们仍然是非常友善的人。在利比里亚，他们经历了10多年的战争，但他们仍然是可爱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也是如此。如果你遇到这些当地人，他们非常贫困，但他们仍然与你分享一顿饭，他们太好了。我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你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何，好人的脸上总是露出笑容。即使你们来自不同的世界，你们也可以在一起欢笑。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总是人们的友善。即使在发生了残酷暴行的地方，你还会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那里并非一切都是暴行，这些经历是一些让我倍感谦卑的时刻。 Some very humbling moment which we have lived in those situations. 如果人们总是用友善对待他人，这个世界上或许就不会有战争和冲突。即使在冲突中，在敌对的人中间，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有时也会展现。阿布对此有过一次特殊的经历。 I remember in Chad, we were responsible for refugees coming from. 我记得在乍得，我们负责照管来自苏丹的难民。有一天晚上，村里的街上发生了政府军与叛军的战斗，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在床上睡觉，但我们听到了枪声，甚至有重型火炮。那一刻，你禁不住会想，我怎么会在这儿？经过一个半小时战斗，有人来敲我们的门，说医生，请到医院。当我们去医院时，看到了战斗中受伤的人，有叛乱分子，有政府官员。我们进了急诊室，接收了所有人，治疗所有人。这让我们自始至终赢得了双方的尊重。医院不大，只有大概20张床，因此政府军和叛军必须共享病床。刚开始，我们以为可以把他们分隔在不同的房间，但是其中一个房间里有女病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而把这些女病人赶出去，因此我们必须让他们分享病床。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彼此认识，你可以看到他们相互交谈。在医院期间，我们明确地告诉所有人，医院不许存在武器，只要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沟通。一出医院，他们就互相用枪指着对方。 2007年加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后，阿布被派往多个国家开展卫生项目，包括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在儿基会的推动下， 尼日利亚成为了非洲最后一个铲除野生小儿麻痹症病毒的国家。2020年，整个非洲大陆获得认证，消除了野生小儿麻痹症病毒。阿布和同事们是如何在尼日利亚做到这一点的呢？由于当地人存在着对疫苗的不信任和抵触，导致小儿麻痹症在这个西非国家顽固地存在着。为了赢得人们的信任，阿布和同事们在最难做工作的地方建立了流动诊所，为人们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逐渐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从而使免疫行动能够获得成功。在津巴布韦，孕产妇死亡率一度高达每10万名孕产妇有900人死亡。阿布和同事们也开动脑筋，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措施。 They had the technical expertise because Zimbabweans are very highly educated. 我认为他们具有技术专长，津巴布韦人受过很高的教育，他们有医疗系统，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助产士，因为危机期间大多数助产士逃到邻近国家去了，比如波斯瓦纳，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开设助产士学校。在接下来的2年中，培训了大约1500名助产士，让想学习接生的护士都去助产士学校。我们也提高了保健设施和二级医院的技术水平，向他们提供药品、医疗包。后来我们进行了调查，在3年半的时间里，孕产妇的死亡人数从900降到了473。 在与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全球斗争中，阿布领导的儿基会卫生项目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儿基会实际上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采购和分发方。长期以来，在全球为儿童开展大规模免疫运动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世界卫生组织牵头成立了旨在推动全球公平获得疫苗的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后，儿基会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这一机制的重要执行伙伴，负责为中低收入国家运送疫苗、建设冷链、提供注射器和其他必要物资。阿布领导着如此大规模的重要工作，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 Biggest worry right now is that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vaccines available to vaccinate everyone shortly. 我们目前最大的担忧是没有足够的疫苗可以一口气给所有人接种。这打开了一扇门。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现在已经有3种病毒变体。而阻止病毒突变的方法，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量的人接种疫苗。新冠疫苗获取机制的设想非常高尚，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非常高尚的世界里。恐惧促使人们做一些事，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而我们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来处理这些事的后果。你现在或许可以让你的国家的人口100%的接种疫苗，但是如果出现一种新的变异病毒怎么办？这是我们应该担忧的。只要我们无法遏制新冠大流行，就会有新变种。在原始病毒之外，现在有了3种变体，大多数大国都已经有了这3种变体。还有经济因素，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目前最大的疾病是贫穷，导致大多数人丧生的是贫穷。新冠大流行使更多的人陷入了更深的贫困。我们在联合国，尤其是在儿基会，我们与之斗争的最大的疾病是在低收入家庭、低收入国家中。 Our biggest diseases are in low-income families, low-income countries, low-income households. 另一个让阿布感到担忧的问题是，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设施投资不足。他希望人们转换思维，不要把对卫生领域的投入看作花钱，而是视之为对未来的投资。 When we had Ebola, that this was a wake-up call to fix health system and to make them stronger. 埃博拉疫情给人们敲了一记警钟，要求我们改善卫生系统，并使之更强大。新冠大流行的出现让这个问题又重新浮出台面。我们在加强卫生系统方面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进展。我担心的是，一旦富裕国家感到安逸了，我们便会永远忘记这个问题，直到下一次大流行。但也许我们不会再那么幸运，这两个字我要用括号括起来，因为可能会出现一种比新冠病毒毒性更强、更致病的病毒，比如说一种结合了新冠与埃博拉特点的病毒，传播速度像新冠病毒那样快，体积像埃博拉病毒那样小，那将是一场灾难。

It's 9 a.m. Beijing time.